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五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会火种走进三峡总部，北京市第六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朝阳区将强化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八里桥在今年年内完成大修。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在北京冬奥组委成立六周年及中国三峡集团签约一周年之际，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在主会场中国三峡集团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活动在中国三峡集团定点帮扶的重庆市奉节县、巫山县、江西省万安县、内蒙古巴林左旗和对口支援的四川省凉山州、新疆皮山县等地的部分学校和三峡集团所属单位设立分会场。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介绍说， 通过进入到这些企业的总部，以及这些企业在过期若干年中扶持和参与建设会公益项目、学校啊、扶贫攻坚的点呢，以及一些重点工程啊，通过走进这些重大项目，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关注和参与冬奥。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曾在三峡大坝上传递，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一年以来，中国三峡集团积极践行绿色、开放、共享、廉洁的冬奥理念，参与冬奥绿电交易，累计达成绿色电能交易超过5000万千瓦时，携手助力北京冬奥场馆实现奥运史上第一次100%可再生能源供应，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冬奥会。 三峡工程以及已经投入生产的是一个大的水利工程，对于中国的能源结构变化优化调整，实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是非常重要意义的。 再来关注由北京国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近日正式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将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赛事的唯一体育体验中心，来给大众提供冰上项目体验服务。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进行了实地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位于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地下空间，总体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有一块1830平方米的标准冰场，一块标准冰壶场地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组成。记者注意到，宽敞的冰场上方设置有一个直径13米的大采光井，通过引入室外光实现自然采光。据测算，仅这一种采光方式每年可节约用电约26000度。国家游泳中心副总经理李云峰介绍说， 它是全地下的建筑，它五面与土壤接触，热量损失是非常小，与同类冰场比起，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有13米直径的天窗，有19个光导管，另外还有下沉广场，将自然光有效地引入到了室内，减少了体育照明的这种费用的支出。 目前场馆内设置了5条标准的冰壶赛道，记者现场体验发现，和一推就走的想象不同，制壶、进营、旋转、擦地这些都很考验技术。一位冰壶教练介绍说， 这个滑行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比较一个难的，然后就是投壶，就是出手，我们是推着壶走，不是说拎着壶走的，就是我们这个壶每个都有19.6公斤，就是看起来很小，但是它实际也是很沉的。 北京冬奥会期间，这里将作为唯一的体育体验中心向公众开放。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运营负责人吴念说， 在赛时这里将面向观赛观众以及一些特定的客户群开放体育体验内容，在这里不仅将展示北京冬奥会七大项目的知识和内容，还将通过 VR、AR、沉浸式体验和互动小游戏等形式来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冬奥的各个项目。那么在冬奥会赛后，这里将作为北京冬奥会的遗产永久保留下来，我们届时将成为集冰上赛事、专业培训、大众健身、冰上演出、冰壶推广以及冬奥文化普及等七大功能为一体的冰上综合体。 再来关注，在今天上午，北京市第六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办。本届运动会有来自全市16个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山地区239所学校的1700多名师生参赛。在比赛当中，运动会冰球、花样滑冰、滑雪等项目的学生运动水平在不断的提升，体现了近年来本市把花样滑冰、队列滑和冰球等项目作为发展校园冰雪运动切入点的显著成效。根据统计，截止到目前，北京中小学生上冰上雪人数已经达到了210万人次。从今天起，天安门广场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散客和旅游团都需要提前预约方可以进入到广场区域。天安门广场的预约参观措施实施的第一天，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对，这是提交什么？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安检口，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提示的公告牌被十分醒目地设置在这里。多名未提前预约的市民游客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现场扫描二维码预约。面对不太擅长使用手机的市民游客，工作人员们也会手把手地帮助操作。 您从早上几点开始在这儿帮着大家？ 6点多 就开始可以扫码进了。 对。 带着孩子前来天安门广场参观的北京市民任女士顺利完成了2个人的预约。 有一分钟吗？好像应该都不到吧。会操作手机的其实还是挺快的，不麻烦。这个现在疫情期间对大家人身安全都有一定的保障。 拖着行李箱前来北京游玩的汪先生对于这一新政措施也表示理解。 如果说你先约的话，可以看看一下人数嘛，抽空过来旅游嘛，蛮好的这个服务。 记者也进行了预约体验，扫码进入预约平台后仅需填写个人信息，在包括当天在内的10天内选择参观日期，选择好上下午、升降旗等参观时段后就可提交预约。页面内也可以勾选随行儿童的数量，一个预约单最多可以预约7人。完成预约后还会显示健康码审核情况。同时记者注意到页面内预约余量一直显示充足。天安门管委会表示，现阶段将不限定预约总量，后续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防控需要适时采取必要客流疏导调控措施。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朝阳区两会上了解到，作为大运河文化带的一部分，神木场历史景观保护工程的神木廊坊和神木窑碑以及玉碑亭工程目前都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竣工。位于朝阳和通州交界的八里桥也将在今年的年内初步完成大修。目前神木博物馆的启动手续已经完成，已经有570多年历史的八里桥横跨通惠河，桥面也得到了整体的重新铺幔和重做垫层。同城艺龙今天发布公告称，更改公司的名称、股份简称及公司的 logo。 公司的中文名由同城艺龙控股有限公司更改为同城旅行控股有限公司，公司的中文股份简称将更改为同城旅行，公司的股票代码保持不变。同时同城旅行 APP 以及小程序艺龙旅行 APP 等相关应用将会正常使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2，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编辑部的故事。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